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湖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晚上7:30到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博湖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王松。 这个我们博湖点秋香，不，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然后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以上的两种方式，最重要的呢是您在这个节目里边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啊。这个如果有您喜欢的这个我们节目里边的嘉宾呢，就是有感兴趣的嘉宾啊，一定要跟我们取得联系。 没错，我们是一档大型全媒体的交友类节目。如果年轻人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展示自己的特点的话，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交友的话，请赶快来报名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今天要空一下？ 换了口气儿，交友的话，赶快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许下一个登上博湖点秋香的就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您啦。 对，这个要是想报名的各位小伙伴们呢，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官方微博啊，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再说一遍叫982魔力工厂，官方微博呢就是在微博上搜索活力982，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然后私信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你要来交友了， 交友的啦。 对，这个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请到一个非常非常既有才华又有长相，还会做饭，这个出门还会打的的人， 拥有滴滴打车的能力， 拥有滴滴打的的能力的人啊，这个每期都会有。今天呢，这个在我们花椒直播上平台看我们节目的人，已经看到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给你看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当然说今天这个主持人不是我跟王松我们俩啊，其实我们俩大家都每天都能看到，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台另外一个主持人，他来这儿干什么？那当然是交 有了。接下来有请我们非常漂亮的月月，也是我的搭档，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月月月。然后我呢，就是我相信大家也是经常能看到我啦。然后是在咱们982这个活力982这个频道的982活力榜啊，在每个周六日。 能不能把自己的节目说清楚？ 我紧张，因为大祖刚刚说了一堆这个 title， 我觉得除了最后拥有打车能力的人，我是符合的，然后剩下的可能都是稍微有一点欠缺了啊，所以就是稍微的心里紧张了一下。但是呢，就是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可以过来做这个嘉宾哈，博虎点秋香，我相信会能碰撞出很多很好玩的火花。 嗯，对，其实不是跟我们俩碰撞出很好玩的火花，最主要的是看有没有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对面的人啊，跟你碰撞出火花，这才是最重要的。 哇哦，好期待。 月月在我心中一直是个甜美的妹子的形象。 真的假的？ 真的， 大佐，你看完了，今天这个节目，大佐要拆穿我。 然后呢，今天节目呢，大佐说邀请他的朋友月月来上节目，说给我们展现一个不一样的主播。那我就在想，一直这么甜美的姑娘，她有什么能不一样的特点呢？那么，我觉得在这之前，应该让大佐先说一下，他对月月的，因为你们是搭档嘛，很熟。然后，你对月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不，咱们应该先这样。要是按照常规的流程来走的话，咱们三个人应该不是互相认识的，跟嘉宾应该不太熟， 装不熟是吧？ 所以应该先让嘉宾来一个更加全面具体的自我介绍，比如说自己的性格什么样的呀，自己是有多可爱呀，有多甜美啊。对， 你看这已经给定性了。 月月先跟大家 他刚刚说的一定不是他真实的感受。 那月月你自己也说一下，你是希望通过我们博虎点秋香来展示自己哪方面不同的特征呢？ 也没有什么不同吧，就是先大概的说一下自己哈，就是我呢是一个射手座的女孩。你看我今天之前上节目的时候一直跟大佐说，我说我做主持人都不会紧张，然后说的倍儿溜，然后一做嘉宾就这个话都不会说了， 瑟瑟发抖。 对对对，就是明明就在抖哈，这心里在颤抖。总之呢，就是射手座嘛，就比较的活泼啦，所以说平时也会比较鬼马一些，然后鬼点子比较多，然后也会经常岔题，然后就是但是私下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小忧郁啊，或者是小安静的这些部分，因为可能每个人都是多面性的，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展现自己的不同，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多面的一些成分，所以可能就是在活力榜当中可能比较happy 一点，然后比较开心一点，然后可能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些其他的一些多面性的我。 刚才这个画面一直在月月身上的时候，大家可能看不到大佐一脸不可置否不可置信的样子。 哇，你这样我会很紧张。 没有，其实刚刚啊，就是作为搭档我来这个时候不要给我切单人的镜头，这很尴尬的啊。啊，切就切了。其实作为他的搭档而言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啊，这些话仅是说给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花椒直播对面的那些朋友们，以及收听我们节目的那些朋友们说的啊。月月这个人呢，他真的可以算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个大姐姐。这是第一点。 好像我很大一样。 对，他是一个大姐姐。第二点，又是一个小妹妹。就是 这是什么？ 有的时候他会展现出那种比你大很多岁数，就是姐姐对弟弟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有的时候，你就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里，他就会展现出那种另外的小女生的那种气质。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月月对于大佐来说是既可以照顾你又要被照顾的感觉，是吗？ 对。 我觉得我可以撤了，今天一个博虎一个秋香，我是那个点。 不，这个博虎啊，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男主播啊，这个秋香呢也不局限于女主持人啊，以及我们的嘉宾。最主要的是，这个在我们手机客户端对面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人啊，如果你对我们的主持人也好，对我们嘉宾也好啊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尽快的联系我们，不一定哪天你喜欢的那个人就被别人拉走了啊。 我的好悲伤的故事。 哎，说的好直接啊。那不好意思，当然我非常感谢大佐哈，当然有说到就是说到一个给你一个小桃心好了啊，就是我也是头一次就是对听到，但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对，可能就是多面性会比较强一点。对 对，那既然作为一名主持人啊，既然今天是我们 嘉宾是一名主持人，不妨给我们介绍介绍做主持人这些，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做主持人的一些经历或者是好玩的事情。 可以啊，就是我可能之前主持的经历主要是在一些这个互联网媒体新媒体，然后所以可能我在主持风格上啊就偏活泼一些，然后但是呢这边呢咱们也在做着一些新媒体的尝试，当然咱们也是一个就是传统媒体出发点，然后所以说也会就是兼顾一下，我觉得正好性格还蛮相符的。对，然后主持的经历的话，之前因为我还是就是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嘛，就是还是在校，然后再加上就是就是可能之前我的本科不是这个专业，然后是学的新闻学，所以从研究生开始也算是因为自己喜欢，然后做了一些尝试，所以就还是不想去放弃之前的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就考过来，然后也一直非常幸运，也一直都在就是努力的学习和尝试中。就可能入行的年龄并不大，但是也希望可以之后能够就是有更多的尝试和更多的收获吧，大概是这样。 而且我了解到月月不单是说这个本专业很好，他的英语能力也是非常棒，对吧？我看他有一次发了一条朋友圈，是当了一次翻译。 对，那个是因为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导演，之前就是认识，然后他是就是前一段时间刚刚上映一个叫做《豆腐传》的电影，对，然后是一个动画电影，然后其中这个音乐部分，像是方文山呀，然后这个还有男神哈，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曲子，然后他们的整个音乐总监是一个 Tom， 是获得格莱美就是最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人，然后当时正好我是去探班的，本来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电影的首映嘛，在北京，然后我就去玩的，后来临时被抓过来做一个就是助理，然后帮他做翻译啊，帮他就是拿就是一些道具，因为他要上台去演出的一些乐器，然后就变成了临时的私人助理，还有之前的聊天神器，就跟他各种聊 聊天神器。 对，但是那时候就一开始有点尬聊啊，就慢慢熟了之后就会还好。 像你的这份工作呢，可能很多都要接触到一些大咖，像你说的男神。那月月有没有时候会那种迷妹上身的时候呢？ 会有啊，就是比如说见到男神，因为那天是真的第一次，我男神王力宏啊，然后第一次见到 王力宏，如果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一会儿可以关注月月， 力宏 点个赞啊。 对，真的很帅，真的很帅。然后我当时就震惊了，然后就站那儿，然后当时我还看到了像张继科他们都有过来，然后张继科也很帅，然后就觉得男神还是可能就是因为陪伴长大吧，从小就听他的歌长大，所以不仅仅是外表，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依赖，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比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听他的歌，反而就让自己的心情变得特别好，就治愈系了，已经变成就不单是已经变成一个精神上的依托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偶像的一些力量。所以当时会见到男神的时候就啊好紧张啊，然后对，就这样的。 那你有没有想到过之后未来不一定哪一天，也可能是两三年之后，也可能是五六年或者是十多年之后，你从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做的这种主持人的行业，变成摇身一变变成了其他人的 大咖， 对，变成了其他人的精神偶像，有没有过这种想法？ 这个真的有点就是我没敢想过，因为之前我跟一个师哥聊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因为我说实话啊，就是一直都说我自己转专业，然后可能入行晚，一直都这样就是去说，然后但是可能就是表现出来，就是说明自己内心可能信心还不是很足，所以始终我都不敢说之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只是说现在做自己最开心的事情，而且有事情可做，所以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然后就抓紧现在就好了。那之后如果要是万一有一天会有更多人喜欢我，或者是能够成为某一些人的一些精神偶像的话，非常开心啊，那到时候就是我一定会加油，然后把更正能量的一面给大家传递，但是现在真的没有敢想那么远。对， 我觉得月月已经不错了，而且是个非常努力的女生，因为经常会在凌晨的时候看到她还在机场。 没有，那是误机。 那个是误机。 我要来， 我觉得这些空姐们都非常努力，工作很辛苦。 其实我是一个隐形的，就是隐藏在主播里面的空姐。 对，其实要是大家翻翻、啊，不是大家也 大家翻不到我的朋友圈， 我们三个、 就是、 大和家。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翻看朋友圈的时候，真的发现，就是作为一个女生，男生倒还好，就是满天飞啊，就是全国各地走，累点也就累点了，毕竟你是大老爷们嘛。但是就是看到女生她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大家看到我们两个在做节目的时候，他可能是刚刚从机场打车，刚刚到台里，然后就直接要做一场直播，或者是然后他这场直播结束之后又要飞到上海去做另外一场直播。真的是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啊，其实在场在直播间的三个人都是主持人，也不能代表整个的行业吧，就是简单说了自己的想法。我就觉得做主持人真的不像大家在屏幕里面或者是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看到的那样，就是那么光鲜亮丽。其他其实在这个背后要付出太多太多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我姥姥每天看我的节目，就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看我的节目，他说你每天准备这些东西你得看多少书啊，我说我也其实也没看多少书，就是平时看的东西多一点，喜欢聊的东西多一点，慢慢就知道了这些东西。 对，你得回去教教姥姥点赞。 那就每天他每天都在这个直播平台上给我们点赞，每天都在互动。 活跃粉丝哈， 对。 而且刚刚大佐说的确实是非常有感触，因为刚刚跟大佐在吃饭，就在节目之前吃饭的时候还在聊，说想回家，说好久没回家。大佐也很久没回家，我也是很久没回家。确实，可能就是作为主持人，大家看到的都是就是在屏幕之前啊，不管是 给大家最好的一面， 对，不管是用声音还是用图像的这样不同的展现方式，展现出来都是最好的，永远都是在。微笑，但是呢可能 在微笑， 对对对，露出的都是微笑啊，但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底下会经历很多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然后当然也是还有很努力的一些部分啊，这些都不否定，但是我们也是从里面去获得了快乐嘛，我们也确实是很辛苦哈， 对， 但是也是快乐的源泉也来自于此。 只要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们能从中不能说体会到更深的东西吧，只要你们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东西，听到我们在说话啊，有那个微微一笑的时候， 对， 就比如说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正在看我们的节目，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您噗呲一下乐了， 哎，跟我们一起微笑， 对，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边就是甜的，今天的班就没白上，多累，值了。 对啊，其实啊，这份专业和这个工作是你们自己选的话，无论他这个路上有多少的苦难或是困难，或者是你收获的东西都是经验。我看过一个说法，说如果这个专业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不是自己喜欢的，可能你积累再多的好的东西未必是财富。所以说我觉得再过个10年咱们再回头看今天谈的这一切都云淡风轻，你们一定谈的都是一些总结的经验，觉得这一路苦的是非常值，并不会觉得今天有多么的辛苦， 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所以干一行爱一行， 能坐在这里就证明你心是很坚定的了。 对，领导们听到我们 领导们我会把刚才 我们 变成字幕，然后打在大字报上贴在台门口， 天天滚动播出， 来我们反复放这段视频。 所以今天我们三个来这儿的主题是 述职报告表忠心。 好，非常感谢月月刚才一段精彩的这个自我介绍啊，接下来咱们还是正常的往下推进流程，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星。今天月月给我们推荐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是这个致敬篇的这个越过山丘啊，但不是老版的那个，是最新出来的。 是谁唱的？ 是致敬李宗盛，然后是杨宗纬唱的，杨宗纬那一版。对， 好，接下来大家一起来先听一下这首来自于杨宗纬的越过山丘。 山丘遇见19岁的我，带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啤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你的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 最旁门的路口，做个心安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六十岁的我，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六十岁停下的渡口，望着被一条小船接走。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整首听完了。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版致敬啊，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越过山丘》，它应该是致敬李宗盛吧？ 对。 月月跟我们聊聊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杨宗纬的歌曲呢？ 哎，没错，因为大家之前对李宗盛的这首《越过山丘》是非常熟悉了哈，而且就是大家也都非常喜欢。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正好应该他是高晓松写给就是致敬李宗盛的这样一首，他们关系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可能你看其中的一些歌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就是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就是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他是在整首歌里边就是包含了好多李宗盛之前的歌。 对对对，而且 元素在歌词里， 对对对，歌词元素是就是很多李宗盛之前的东西。而且他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看起来就是很多遗憾。我觉得前两天也是刚看到一句话吧，就是很多人错过了可能就不再能够再重逢了，就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所以有的时候仔细想一下，可能我们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年龄哈，就是那么的回首往事的时候那么多的遗憾，但是我觉得正好我们现在听到了之后，理解到了之后，我们可以把握现在嘛。 没错没错，我们也许那个时候不能回忆说错过多少，但是现在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不去错过。 对， 这样就是我们该做的，不要有遗憾。 对对 对 对 对对，你就比如说网上不是一直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 对， 请问进入不惑之年的大佐，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 拿掉头发之，拿掉帽子， 拿掉帽子之后，大家发现是光， 是白花花的。 我以为是白花花的，倒还好。这个我看到我们花椒直播平台上这个这哥们儿一直在看我们节目，非常感谢您啊。这个他说致敬版的我没听过，听一下沙画版非常的酷。然后刚刚那个 smart 说微笑， 微笑啊， 微笑 啊，已经 get 到我们的点了。 这个点非常好棒哦，好气哦，保持说普通话。 好的， 对，刚刚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首来自于杨宗纬的致敬版本的歌曲《越过山丘》，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自行去收听一下。接下来呢，咱们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其实这个环节不一定每天都有，但是今天既然是一位主持人，我的搭档来了，咱们一定要多多了解他一下啊。接下来一个非常 好紧张， 一脸坏笑， 一个非常经典的环节，快问快答啊，一共有十个问题要问你，不要想，直接用你的潜意识来告诉我们答案。 好， 好，现在问题开始，我来第一个。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冰淇淋。 那你会为了爱情而增肥吗？ 不会。 用一种食物来形容爱情？ 冰淇淋。 好。那你发呆的时候最喜欢是什么样的姿势呢？ 发呆的时候吗？ 可以直接做出来。 可能就是这样吧。 呆呆呆。 平时他总是这个样子， 就很呆 了，呆呆的， 萌萌的， 对，就很呆了。 萌萌哒， 萌萌哒。 接下来，如果心爱的人对你冷漠，你该怎么办？ 冷漠吗？可能就是要反思一下自己。 哇， 他是个自省的人。那大佐有疑问吗？大佐看来是对他这个回答有疑问。 我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再问他。 请在花轿上给我们直播。 嗯，那下一个问题， 你会经常对你的爱人说我爱你吗？ 会，我是一个很爱去表达的人。 读书的时候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最喜欢的科目英语。 我的天。 但是他英语会非常好。 换了吧，下换下一个问题。 好面。那你觉得你的男朋友最不能接受的是陪你逛街还是陪你做指甲？ 应该是逛街吧。 为什么？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能逛的人，然后就是一般，反正因为我现在没有男朋友嘛，就是原来的前男友的话，就经常跟我讲说，就是太能逛了，而且我从来不累，就从来体会不到累， 逛到腿折， 腿都不会折，就是结束之后还特别开心啊、哦，我今天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他都不会， 哎、希望月月通过我们节目找到一个陪你逛街的朋友， 所以是体育很好的是吗？ 一脸疲惫的看着你，不要再逛了。下一个问题，你最想去的约会的地方是哪？ 约会的地方，约会的地方，我都好久没有约会了。就是不要餐厅，不要那种很常规的，来点好玩的。 大家听到了吗？不要常规的，不要好玩的啊，不是，不要太常规的，不要太平常的，一定要好玩的。 对对对。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有点隐私啊，也是暴露我们女神的一个愿望吧。说你想多大年纪的时候结婚？ 30吧，这我还真想过。 十几年后的事儿， 不是？谢谢松姐， 你直接说20年之后结婚好了。 谢谢松姐，你太了解我了。 好，非常非常， 这真的是我的真实年龄。 行，我要把你的麦拉掉了啊！你要这样 来，麦是我控制的。 非常感谢今天月月这个以一个嘉宾的身份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以及小故事，也给我们回答那么多好玩的问题。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啊，一定要通过我们刚刚说的那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第二个是我们的微博活力982，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您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啊。如果你想成为嘉宾的话，也要通过这两种方式联系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月月来到我们节目，感谢。 谢谢。 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了，因为三个人都特别能说，所以大家感觉意犹未尽的话，请接下来收看明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30，博虎点秋香与你不见不散。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